即係當然你好多人都話我成日好悲觀嘅。喂，咁我悲觀，降低大家嘅期望，等大家唔好拎咁撚失望嘅，最後結果就係林家祥。咁你贏咗咪好咯？咁咪當我燈神咯，戇鳩。喂，但係你真係輸咗嘅時候，你真係跳樓死撚咗佢。我講咗㗎啦，年頭已經講咗話，我真係勸阿毛啊，算啦，事不與我啦。唔好搞啦，大家都即系唔好搞，意思系退休啊，唔系话唔搞运动啊，因为你唔系一定要透过立法会选举噶嘛，我讲咗噶啦，咁冇人听，咁有乜办法啫？喂，写文言我都系咁讲噶，开会员大会对住灯火讲，我话你出咁捻多队，喂，上一次我已经出捻咗事噶啦，大佬， 嗯， 即系我因为我上一次有少利益关系，我唔敢叫啲人唔好选啦，我又唔系主席，但系你今时今日你仲开咁捻多队出嚟？你以为你自己好捻劲？民主党都收翻去每一个区一队啦，公民党都系每一区一队啦，工党冇每区一队添啦，人哋主流泛民嚟噶，你老尾。雨伞运动之后，成个本土嘅思潮崛起之后，我哋所谓激进派嘅票源，以前我哋讲个10%，褪晒俾佢，我哋夹捻死。点解我台湾唔选啊？除咗我根本系对香港人觉得冇捻瘾之外，其中嘅原因就系、是，屌我计捻咗条数啦，话晒我都读会计嘅，大佬吴家祥加减乘除我都识啊，大哥唔好话好高深嘅数学，系赢唔到啊嘛。 嗱，土伯 系点？ 讲个团讲翻呢个梁天琦嘅选情啦。咁头先我讲个暗涌咧，暗涌系咩咧？你仲要计，其实八月咧，其实系一个叫做系日权大状嘅一个连环 show 嚟嘅，你谂下，梁天琦嗰单嘢咧喺高院审嘅，下个月就审噶啦。下个月除咗佢之外咧，仲有一个人叫做 Billy 峰， 冯敬恩。 冯敬恩，其实你 可能系帮佢哋助选噶， 绝对系。 嗯， 但系咁讲，嗱，有啲听众可能会问，或者我心底里边我自己亦都会问。你之前講過就係話阿爺係會對呢啲本土派禮真㗎嘛？ 我覺得係 嗱禮真嘅話，即係要封殺佢哋啦。尤其係而家即係確認輸咗單嘢，要封殺呢個本土派或者港獨派啦。咁點解又要幫佢哋助選呢？ 冇啊！佢從來喺阿爺嘅角度嘅分析， 嗯， 香港嘅本土派或者係港獨派、建國派同城邦派根本係不成氣候。佢可以攞10%，佢可以串扰我同埋搞散我个档摊，但系佢不能够成为香港嘅主流。而呢一个亦都 此风不可长， 得唔到国际社会嘅支持嘅。正如你俾我估，今次你嘅所谓嘅确认书，总有啲人系落马嘅。落马的意思就系话根本系唔可以参选啦。如果唔系搞嚟做乜捻嘢啫？你喺度，或者事后会俾人告，你估有冇国际社会会撑你？冇。美国国务院唔会发表份声明，欧盟会发表份声明，或英国佬唔会发表份声明，你唔应该俾佢选，系错嘅，系唔会噶嘛？戆居，同样嘅道理，因为你如果话即系苏格兰分裂呢个大英帝国嘅时候，或者你咩魁北克省，或者你英国美国某一个州话要分裂嘅时候，唔会有人撑，唔会，都唔敢撑啦。你哋自己嘢你哋自己搞啦，吴家祥。你而家打到呢个旗号话讲独立嘅时候，其他西方嘅国家系唔会撑你噶嘛？所以阿爷系唔捻怕噶，佢撤销你报名咪撤销你报名。不过我觉得佢 go too far， 佢都估计唔到就系泛民嘅主流竟然都系唔捻敢签。我今日都喺度仲再重申个泛民主流，你签有乜所谓啫？你都唔会认同噶啦，系咪？你签系冇问题噶、哦。老实讲，其实你系虚伪啫嘛。我再讲一次。喂，你签嗰第16页嘅咩拥护基本法，其实已经系有问题噶啦，不如两份都唔好捻签啊！你够胆嘅时候，因为你第二份再加落去系 specify 边几条嘛，包括第一条同埋系咩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，159条系咩修改基本法嗰啲咪鸠屎嘢啊嘛！ 其实 即系讲全民制宪啦嗰啲，咁你拥护基本法，你签第16版咪等于系签咗嗰几条咯， 少放屁 你一系就全部唔好签， 你唔 咁又咪全部唔好参选啦。喂，人哋多谢你，你最好唔好参啊。 系嗱，你咁快跳到呢度又讲啦，咁啊，因为你讲确认书有新进展咯，咁啊，梁天琦咧上个礼拜就已经系即系递咗 form 就申请即系参选啦，系咪？咁佢又冇签确认书嘅，so far都未。咁但系咧，